众朋友平安哈、啊。那各位愿意啊，在礼拜六各位休息的时候还愿意来教会一起来学习哈、啊，我想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哈、啊。那、啊、最近我在灵修的时候啊，读到《民数记》啊，这个摩西啊，我们都知道摩西，上帝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那这些百姓们有许多的埋怨。所以有一段经文提到摩西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你看见一个神所大大使用的、他的工人，他的仆人，有时候也真的是活不下去、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许多的压力重担，有些压力是来自于工作，有些压力是来自于家庭，有些压力重担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的软弱等等等等、各位也许都知道、在一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UT Arlington 的一位年轻的华人的教授，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他的妻子跟两个幼小的孩子啊。那几年前我们也知道 Rick Warren 啊，就是华里克牧师《标杆人生》的作者啊，他的小儿子 Matthew 啊，因为也是常年在情绪的一个压力困扰当中选择的啊，结束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后来整个教会，他们的教会哈、啊，瑞克瓦人他们好几万人的教会，就非常的来看重这个心理健康啊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一个需要啊。其实我们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张师母啊，从过去这两三年来，在我们这个 Mid City 这个地区，持续的都关心这方面的需要啊。我们开始了许多的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讲座。那今天的内容啊，各位所看见的是，当我们身旁的家人，我们所亲爱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遇见这样子情绪上很大的一个啊，不能胜任的时候，不能胜过的时候，那我们该如何来帮助他？我刚刚的故事还没讲完啊，这个摩西他不想活了，后来上帝怎么办？上帝取走他的性命吗？神做了一个方法，他神把圣灵，就是原本只感动摩西一个人的圣灵，感动其他七十位长老，七十位弟兄，让这七十位弟兄来分担摩西的工作。摩西就不是一个人承担，这么多人承担就能够胜任。好，我想我们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身旁有一位弟兄，有位姐妹，他力不能胜的时候，他落在情绪的一个困扰当中的时候，我们其他有身旁的弟兄姊妹成为他的帮手，成为他的好朋友啊，像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能够帮助他来胜过。所以我们很感谢张师母哈，他是对这方面非常的负担啊。我想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关心这个需要，我们能帮助我们身旁的家人跟弟兄姊妹。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师母。 好，很高兴又来了啊！那今天的主题非常的不一样，很多人也是一般人比较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这个主题啊。尤其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少谈论到这个。我就想起当年为什么我去在这个领域上，就是读 counseling 这一方面，心理学这方面。我记得就在牧师开始实习的时候，读神学开始实习，哇，教会发生了好多事情。有一个弟兄从美国回去，然后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状况，有一天就发现他衣服通通都没有穿，就跑到教会去，他们家就在教会附近啊，社区教会，然后就说他是耶稣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你就很明显的就病发了，就送他到医院去。那有一个姐妹，不是应该说是她的儿子，小孩子才小学就被诊断出来是骨癌，骨癌是很痛的。哦，那骨癌，那孩子这个儿子呢是家庭里面的唯一的男孩哈，其他是女孩。那这个孩子也是很可爱，就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那这样的刺激太大了，对这个妈妈来说，所以她就有，就她在，她就也就发病，就有忧郁症啊，或者是 焦虑什么，精神方面的就出了状况。有一个姐妹呢，先生有外遇，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发现，那还不仅如此，已经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一个儿子在外面，那对方来闹啊，想要夺取这个正房的位置，就是来闹。那哎，这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这个姐妹呢，也就有那种那个叫做急性的发作，也是住院了一个月。所以其实很多事情精神方面的障碍是很普通的，跟一般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非常的害怕去或者是害怕去面对这个，然后呢越害怕就越无知，越无知又越害怕，然后就越不懂，那就是逃避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什么都一样，癌症都一样，我们应该去认识它，我们就不会害怕它，因为它是存在的，只要是人就有生病的机会啊。那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哦，以为是病就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造成，没有，其实是很多因素造成，很多原因造成。但是生病是很正常吧，生老病死就是人嘛，就一定会有，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它。那尤其基督徒有时候我也面对过一个基督徒朋友，那有一个姐妹，她有躁郁症，她有时候就发病了嘛，那在如果在预期的时候就很明显，就起不了床啊，不想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她的症状 ，OK。然后呢，这基督徒没有这方面困难的基督徒姐妹呢，就跟她说，你要祷告啊，你就是没有信心啊，干嘛吃药？不属灵。哇，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定罪哈，就好像说，哦，我吃药不属灵，啊，我看医生不属灵，啊，我也许我找别人帮忙不属灵，你就是应该靠主，你祷告，你有信心，你就应该得医治。好像他比这个姐妹的那个讲的方式就有一点比上帝还要大。他还决定说你是不属灵的，你是怎样的，你应该怎样的，他还比医生还要重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过去，或者是不管是曾经有过的这种不对的做法，我们就应该要把它改过来，要很正面的去看待说，其实在生命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困难，我们如果没有了解的很多，我们应该去了解。那我们了解以后呢，我们要体谅，我们了解以后呢，我们要帮忙。就像我们常常为生病的人祷告，我们也去探访病人，但是你身边有一个情绪上面临障碍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你就害怕去，或者是 ignore 啊，还是要用相同的态度去照顾关怀这个情绪障碍的姐妹，或者是说家里有精神有困难的弟兄姐妹的家庭 ，OK？ 精神疾患是人危险人物吗？不是哈，在很多的精神状况里面，你说我们 for example， 如果是精神分裂症，那也只不过1%，差不多1%的人口这样子。OK， 那精神分裂症里面的危险性呢，就更低了。哦，那药物有吃药有药物在控制的病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比较困难的是不想去看医生，哦，不想去接受帮助。好，这是新的那个对那个这是精神科里面的诊断哈。 他定义这个精神疾患是，他其实我觉得中文好难讲，要怎么说都不太对，英文就简单 mental disorder 就简单了哦。那因为我们都还懂，就很容易。那其实是一种症状。这个mental disorder 是一种症状，比如说我们讲，如果说是忧郁症的话，它就是失去动力，它的症状，哦，可能睡得太多，可能不想没有办法入睡，然后假如是那个人格疾患，比如说我们比较熟的 antisocial， 最近那个不是最近啦，是前一阵子台湾那个郑捷那个小弟兄，不是小弟兄，年轻人知道吗？哈，郑捷在捷运里面连续杀人嘛，就是那个，那很恐怖，对不对？那是很恐怖，但是他就是那种有那个人格疾患，就是 antisocial， 他没有感觉啊。他说他妈妈如果爸爸妈妈如果在那个前面上他倒下，就是人格疾患。那他的症状呢就又跟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可能是完全没有那种同情心然后跟人的关系冷漠，然后就是可能又是非常的那种叫做孤立然后会有很多的负面思想，所以每一种我们说给他一个名称的话，就是每一种疾患每一种病啊，它都有不同的症状，那只是症状，那是不是所有忧郁症的人都一样呢？ No， 不一样，他还有轻重缓急，还有轻或者重或者是问题不一样，我们等一下来看看病因是不确定的，多重的病因，所以有人说我这个是基因吗？我这是后天的，我是什么？其实不是单一的因素。我比较主张的，就是我比较接受的一个说法一个那个理论的说法，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也都不知道，不能说很确定的，你不用这一点点就可以，没有很确定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的原因存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假如这是杯子，这个是杯子那我们说遗传因素，这个有30%好了，这个人有30%的遗传因素，那这个人有45%的遗传因素，这个是遗传因素，那他要怎样会发病呢？如果在杯子里面没有满溢出来的话，我们就说他不会发病。我恐怕也有一些遗传因子，我恐怕也有一些因素在里面，可是我没有发病，为什么我没有发病呢？因为我还不够满，我的问题不够满，再加上一些环境因素，可能就是像我刚说的那个姐妹，她的孩子生了重病，他承受不住了，那个压力超过了他所能承担的。OK， 他就加上了一些环境因素，还有这些其他因素，可能他受伤了，有可能这个人不慎车祸伤到哪了，生理因素就加上去，哇，他怎么变得开始不正常了？思想不正常，行为不正常，什么都不正常了，这样就病发就出来了。所以不会是单一一个因素，有很多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一个人承受不了，然后就有一些精神障碍的出现。Okay. 那基督徒呢，我们还多讲了一个灵性的生活如果我们跟神很亲近，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绝对是 positive， 因为所有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通常会比较封闭一点，会退缩，会封闭，会孤立，所以孤立绝对不好。但是教会的话，我们有很多活动，有很多人啊，都可以接触，可以疏通我们的情绪哈、等等。好，这个我在讲多着项的诊断标准，就是精神科里面，它不会是叫是哦，忧郁症，忧郁症哦那么简单，没有。它第一着项，它有五个轴项哈，第一个轴项就是临床疾病，像比如说忧郁症啊，什么分裂，精神分裂，什么很多啦，很多你想得到的，包括小孩子的都有，就是你想得到的，平常听过，你们听过了哪些？ dementia。 哦 ，OK， 呀、yeah, ，那个 OK， 那个失智是失忆失智，还有什么？老人，还有那个什么阿兹海默症，什么等等那些很多都算是在里面哈。那这些它会有不同的症状，它就把它归类成一个病名，然后不同症状有这些症状就归类成一个病名。然后第二轴向呢，就是人格疾患，就是我刚才说的 antisocial 啦，或者是一种 borderline， 就是边缘性人格异常啊，还有一些歇斯底里啊，那种人格性的。那人格性的就比较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没有动力啊，然后就不想起床啊，或者是太兴奋啊哈，就有一些妄想啊或幻想这样。那个不是人格疾患，通常其实在我们身边应该也都常常会发现，有些人就觉得好难相处哦。就很怪，对，他就很固执，他什么事情都是他对，而且是自恋型的得意他。那这种人呢，就是比如在公司里面，他会觉得说，都是别人不对的，我最好啦，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容纳别人那种，人格异常都比较是属于这种。那人格异常呢，通常是。药就很难控，就没有什么效果。它就是人症状治疗。如果人格异常变产生了忧郁症，比如说，因为他在公司里面，因为他人格就是有这样方面的偏差，所以呢，他跟人家相处不好。那相处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就产生了那种忧郁，或者是愤怒，然后不能 control 那种。那药物呢，就是去control他那个，就帮忙他这个忧郁可以减轻什么，但是人格异常可不可以用药，就比较难。好，那就是要靠这个，我觉得这要真的要靠上帝，靠信仰来改变，重新改变，就是新生一样，重生一样，让自己那种骄傲的态度或者那种不正确的想法。能够渐渐的，因为跟人之间去磨，能够也减少那种状态出现。OK， 那第三轴向就是一般医学状况，说，比如说，哦，好了，他的最主要的病的诉求是，比如说他是最主要是重郁症，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已经到想要天天都在想不要活了，要自杀的那种现象了。然后他的人格疾患里面他没有，他也许没有人格疾患，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那他是不是智能不足呢？第二种像第二智能不足，你出现了蒙古症啊那种类似的啊、那也要注明。那一般医学就说，好，他这个重郁症里面他有没有其他的病，比如说糖尿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癌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身体的那些疾病，他有没有其他的那些疾病也要注明。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也有可能是你某种病，然后最后呢影响到你其他的病产生。还有第四个就是心理社会环境问题，就我刚刚说的，他最近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太太生病了啊，得了乳癌啊，然后压力增大了， 或者是哦先生失业了，然后就压力增大了，引起他的跟他现在的重郁症有相关。哦，这些都要注明。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第五项这个评估，我给大家看一看哈。好，那这个第五项呢，就是它有一个零到一百分，看你的功能，你的生活的功能怎么样哈？一百分就是说我什么都很好，我都照样日常生活都没有变，我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这样子哈，那就是一百分。那如果到了你看到了十分啊，那么就是严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持续危险性 ，OK， 就是。这就是比较严重，说啊，这个啊，有的人是说，他不想，比如说50好了，严重的症状如自杀意念而已，没有行动哈，强迫严重的强迫性仪式，然后时常在店里扒窃，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她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她不是没有钱，她也不是没有或者是缺乏那东西，但是他有一个会去店里面偷东西的那种冲动 ，OK， 也可能就是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在他某种情况下他无法解决的时候，他去偷东西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他说，其实是我们没有这方面困难的人很难理解的。就像说有一些人他会 cutter 哈，就是他为什么会 cut 痛，对不对？你拿那个刮胡刀，以前的那种片片刮胡刀或者什么刀片，然后在他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拿刀子割，这样割，那痛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当他这样割的时候，他痛的，他解除了他心痛。他反而是得到那个解除，就是很难理解哈，但是就是这样，他用这另外一种行为来替代他的那个痛，他身上的痛没有超过他心里的痛，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五个种，所以当其实我觉得医生哈，精神科医生哈。要会判断，然后判断也很主观，他这个都是 observe， 我听你说啊，我平常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情况是怎样，我很担心，我出门的时候怕被车子撞，我喝水的时候我怕有毒，我 general 的 anxiety 会是这样，所以当那个医生听你讲你的状态的时候，他就完全看你的这个 observation， 或是你家人他说，哎，他发生什么事，什么事，好，那所有的资料收集以后，他才做判断。那是不是每一个人给的病名，比如说啊，这个人是重郁症，那是不是重郁症的人都一样？都不一样。所以困难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这个精神科医生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办法看那么多的病人，因为很复杂，也很复杂哈。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example 哈，就是重郁症发作的那个症状，我们把它的归类，我只讲一个哈，重郁症就是这些情况，然后有这些情况的其中几项呢？可能是六项，或者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是九项，对不对？其中第一项跟第二项一定要有其中一项，意思就是说，他如果常感到情绪低落，每天呢沮丧或失望，这个是第一项，对不对？那第二项是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或乐趣，这两项其中有一项一定要有，有两项也可以。然后其他的呢，再加四项，比如说我每天感到情绪低落， 我沮丧，我很失望，但是我还好，我对日常生活还有一点兴趣，我每天还是去外面拔拔草，看看我的花，这个我没有改变，所以这一项我没有。但是接着呢，我已经体重减轻了一个月，可能减轻了百分之或增加了5%以上。为什么减轻跟增加都可能？因为减轻的时候就是你都不想吃饭，那你增加的时候呢，因为你太难受你就乱吃，你就一直吃一直吃，吃让你解决好像比较不会难受，就是你，所以你体重突然增加或减少都是不对哈，因为你等于失去控制了。然后我失眠，我没办法睡觉，所以我两个了，再加上第一个我三个了。然后呢，我疲倦缺乏活力，每天都觉得没有体力，我觉得好累好累哦，就是其实躺着也没睡觉，它就是累。OK， 然后就没有办法做什么，而且我还想说，不要活得更好，死得更好。哦，如果你有这些，你跟医生讲了，然后医生讲，然后这个就是你重郁症发作，而且要持续两个礼拜。哦，它有一个时间，好，比如说像有的东西说持续六个月，然后有几个症状出现，全部都是症状哦。OK， 所以你说同一个病名。不见得症状大家都一样，它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它其实只是统计，用一种统计的数字来定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困难，这样。OK， 这是 for example， 然后这个只是在忧郁症的这一块里面，那医生还要判断其他的东西，他才会决定，哎，你最好是吃这个药 ，OK。然后呢，你去找你的counselor，OK，、okay? 你要需要常常去见他，因为医生不会常常见你，然后你要去见 counselor， 然后帮助你重新找回你失去的兴趣 ，OK， 因为药物它只会减轻你，比如说让你不要怎么那么实质或者是那么的低落。让你的精神可以起来，那但是你要到有动力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持续要有人帮助你 ，OK， 就是拉你一把这样子。好，光靠药物是不够的 ，OK， 所以有家人当然是最好，那是最好最好。那最重要的是他这个自杀的这个问题哈，就比较是需要去这里没有哦，那我就不能看。等一下，我看看我这个可不可以打开哦。如果不能打开，那就不行。WiFi 啊？它是一个，应该是不行。没关系。没关系，那就可以。好，发讯的发病的讯号，本来有一个 DVD 要给大家看哈，就是那个景象哈。发病讯号就是 withdrawal， 哦，这些都是，假如你的周围里面的人，变成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一个 sense 说，哎，他可能在发病了哈，或者是他可能有一点不对哦，我们要多关心他一点哦，就是他退缩，反正可能在教会里面很 active， 好，但是现在呢，他打电话给他，他也。不爱接，然后请他来参加活动，他也没兴趣，然后他的功能减退。我说，他本来是可以，脑筋很清楚的，做什么都是很利落的，可是现在呢，不能集中，精神不能集中，思考不能集中，给他一件事情做，本来对他来说是啪啪啪啪两三下就好的，可是现在交给他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做，他的精神没有办法集中。然后越来越敏感对什么呢？比如说对冷热敏感，对声音敏感，就觉得哦好吵好吵哦，哎平常不会哦，现在呢对这个很敏感，然后或者是对光线很敏感，就是他的那个敏感情况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越来越敏感啊、哦。还有就是冷漠没感情，我打错了，没有感情。就变成就是 对什么事情都很冷漠，很没有感情，跟以前不一样哦。啊，这个其另外一个就是，嗯，他觉得他是跟这个现实是分离的，不活在这个现实当中，啊，不知道他飘到哪里去了。其实有时候你会看，可是哦，你跟他讲，他不知道他飘到哪里去了，他好像不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的人思想什么都不在这个环境，他的巴黎在这里，你看着他。但是他人不见了，就你没有办法看见他在这现实环境中 OK， 然后思考 不合乎逻辑，然后也有一些，我是说不是全部哈，你都有这些像说如果一个人超乎寻常的紧张，就像我刚才说的，哎，喝水说哎，这个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有细菌或者等等，类似这种超乎寻常的紧张的话，也要小心哈。还有那个行为比较奇怪，前一阵子这个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她就说这个房里面有鬼，啊，这个房里面有鬼，然后这个棉被不干净，就全把它丢掉，然后把她自己的所有的家当都丢到垃圾桶里面，包括护照都放进去，就是。这个就是行为有点怪异，然后看到这种状况，讲到什么时候，他就一直有一些行为方面，那他这个就是怪异行为，哦，就很明显。但是问题像这样的人，他就不觉得他自己有病，他不觉得他要去看医生，这是比较麻烦的哈。后来当然是还是找到他的家人，就只能送医院，这一定要送医院哈，没有别的办法。还有睡眠跟胃口有改变，还有心情 swing 就是很摇摆，这些都是讯号 OK， 所以我们要有一点概念哈，就大家能够比较有 sense 一点哈。好，我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情况哈，这个是有一个做 research 的那个结果，他说四分之一的成人在一年当中曾经经历心理相关疾病，哦，比如说哦，我一定有啦，我有时候也是很焦虑哦，哎呀，我儿子还没有找到工作，牧师还没有写完论文，这个都是很烦恼啊，这都会有的，有时候也会很低哦，而且啊，这个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 stable 哦，在这里我总是觉得是。比较是那叫什么过客，那所以这也会有这种紧张或者担心的状态哈，所以都有哈。那这其中呢，四分之一的7/1的人活在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煎熬里面哈，例如精神分裂症啊、重郁症啊、躁郁症啊。OK， 那20%的13-18岁的青年哦发病。很少哈，哦，我们都问一下，13% 是8-15岁 ，OK， 8-15岁，你看有很多 ADHD 啊，那个自闭症，ADHD 就过动儿，然后自闭症，然后这些都，它不是，它其实自闭症也有轻弱了哈，也有不同的，有的人不讲话，有的不跟人家交往，有的人就是。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情况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那这个都是很早，然后我看到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过动儿，然后它会发展，如果你没有处理治疗，它会变成 ODD， 有的是 ODD， 有的是 CD， 就是行为不良。行为不良最后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去注意它，没有去控制它。它就是变成 antisocial disorder， 它有很相关的很有相关的那个related 就对了 OK， 那所以小孩子的行为也我们也要注意。我们曾经在那个百货公司看过那个孩子在那里哭闹不停，有没有看过？就是我是看过，常常看过那小孩子在百货公司也是就哭闹不停的，然后家长没有办法控制他，他是硬要这个硬要那个，就一定要那个，然后他那个情绪没有办法控制。 啊，那个都是有一些情绪的障碍。好，1.1 的成人跟精神分裂症共存，2.6 的成人和躁郁症，6.7 的成人与重郁症共存，8.1 的成人患焦虑相关的疾病。OK，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啊，可医的哈，都可以做，可以控制的。OK， 那在台湾，常见的疾病就是像这我应该不是是，应该是台湾给的这个名称啦，叫做精神官能症哈。那通常我们以为是精神病就是神经病，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过去所认识的神经病这三个字，神经病通常指的就是他有妄想、幻想、幻听、幻觉，也就是说没有活在那个 reality 里面的，那个才是就是我们所认识啊。其他的那台湾就是给它称作官能症，我很难解释这个为什么是精神官能症。就像我们有忧郁，我们有时候我们有焦虑，然后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状况，那他们就是把它称为官能症，就是失功能的，对不对？对，啊，就是暂时性失去功能，然后 这个啊，或者是常见，应该是精神疾病的哈。 精神疾病，对，精神疾病，精神，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OK， 对对对，谢谢你，待会回去改一下 ，OK， 好，那精神疾病的影响，我那天最近才看到的这一篇文章，他讲精神疾病为全球疾病负担之首。你看8岁就开始发病，啊，他不会死哎。那很多时候，除非是自杀，他这里有说是平均寿命少25岁，其实那个不是病死的啦。好，多半是那个比如说自杀死了。或者是比如说你物质成瘾的，吃药过量死了，喝酒，然后吸毒那种，这样死的，那个才是会年轻的过世啊哈，所以平均起来就会减少啊。其实那一般的我们说有那个什么，不管是躁郁症啊什么什么重郁症，他只要 control OK 的话，可以活得很久，活得好好的啊，也可以很 function。 你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说，那些有些药啊，在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身体啊没有肝啊，它会损坏肝和肾很强。像那个Robert William 啊，还有一些也都是有点，他们吃那些，对，他们都像那个，你刚才讲那个1月6号的时候，那个教会新生命教堂新的新的，他就是那个，他就是吃那个药啊，那个叫。那个里面呢，很毒的，他吃一个星期，他就整个人就有点，他觉得他血管爆张了。 你说那个药是吃做什么药？ 对，现在的药其实很毒。 吃什么？ 吃什么？ 是，我觉得很多现在好像就是那些大学生要考试的时候，他就吃那个药，他让你那个好像 对 有上的兴奋。 就让你不会读这个药，我们叫白玉姐嘛。 很多就是说我，你要自己在就 先 过。 等一下，那个是 药吃进去以后，你的身体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承受 那种。 那是 legal 的药还是 illegal 的药？是 prescription 的药。 那都是 prescription 药 ，medical prescription 也是一样。 可是那个过量，对，如果是你过量，而且你上瘾。如果你依赖的药物依赖它的，然后你上瘾了，那就会产生问题啊。 不过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体质不同，年龄也不同，所以医生同样开了胰岛素的，或者是最 popular 的，就是所谓的白玉姐，这已经20-30年，世界各地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先开第一线药就是托人。 这个药，你感冒一发烧， 他就吃， 就先开这个药。通常泡在这个药，它不应该占这么大的功效，它只是帮助你的平静一下，让你的精神可以恢复到中间线，不是极高或极低，所以第一线医生全部都是开泡瑞。如果泡瑞进去四到六礼拜还不能够帮助，他就要开始换药。现在有很多新药出来，然后再试别的药，一直到找到一个药可以让你稳定下来。那会不会痊愈也根据你身体状况，还有你刚刚讲的很多因素，多因素。 对， 你如果突破那些因素，信仰上还有旁边的人帮助你，帮你打开，让你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对这个对抗这个疾病，而是你的家人在 support 你，好、带你出去运动啊，把这些东西好、疏解掉。这个都是很多因素可以，我讲一个例子，我自己的亲戚的例子不讲，就是我自己亲戚一个小孩，他大学大三，在学校突然就是不吃不喝，不睡，就是整个人就病了。后来就是他的同学跟他爸爸讲，爸爸就把他领回家去休学了。其实他很杰出，读那个国外最好的大学，可是他就是在三号，在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学校的压力超过他负荷，然后他又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他只有两三个好朋友，他也不是像我们一般小孩到教会或跟很多团体的顾客，他是属于比较 isolated 好、还有比较内向个性的孩子。他一旦得这个病，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一开始就是没有兴趣了，然后在宿舍住到最后已经不能翻训了，然后同学才通知他爸爸，爸爸赶快领回家。他父亲做得非常好，他父亲积极的带他去看了医生，找了医生，最后天天陪他去打球，打 boxing 和游泳。每天时间他爸爸一下班了，六点一到，一定带他去运动，让他从这个地方慢慢走出来。配合医生，当天找到医生了，医生开的药物竟然有效了。再加上每天父亲哦，就家人，这个家属真的很重要，付出很大的爱心，让他的开始，他的身体机能开始慢慢恢复。这个药大概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刻个印进去以后，他开始可以吃东西了。他可能前面刚开始都吃不下东西，也不能睡，也不能吃，整个人就像你讲，不像他都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可是感谢神啊，他的药吃对了。再加上旁边的配合因素，家人的关怀， 所以他就可以， 对，所以他就慢慢上来了。至少他现在就是算是恢复很稳定，还是吃药了。药物还是需要。 对，如果需要，我也吃药，我每天吃药 都无所谓啊。就像糖尿病、高血压。 对，我有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每天都在吃药。 对。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药只要是药就有副作用。 没错。 OK。但是你要衡量 哪一个， 对你的副作用有没有高过你的方程 ，OK， 你的危险性。比如说，如果你不吃这个药，你会去自杀；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可能多睡一个小时，那你要多睡一个小时还是怎么样了 哈？对，是，这就是这个，对。 对不对？我们必须要 理解这个状况哈。那医生给的药，通常他会按照你的需求，而且我觉得美国的医生哈，不像在我这次回去，光是感冒就给我六七颗药，一天吃四次。我想说，然后他又没有告诉你这个药是什么，这个药是 台湾的。 对，我就回去以后我一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叫我这样一把吃，怎么可能呢？ 打电话去跟那个药剂师问，我说这颗是做什么，这颗是做什么，这颗是做什么，我就发现他给了我很多我不认为需要的药。什么？我是 他 因为药很多，他需要你先吃，先防卫，他看。 对对对，但是其实 跳解 对，这个是真实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它可以跳解那个电脑。OK， 所以我就挑我认为我觉得需要的药吃。那在美国的话，他比较，对，我觉得他们比较是人性，就不会告诉你 就是它不会让你很强的药就一下子下去，所以它会让你去试，因为最主要的还是你的身体功能，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它让你重新你的身体可以 function， 这是重点，它不是让靠药物来控制你 ，no， 是让你自理，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真的是每一种药物都有副作用，但是你就是要衡量你的副作用有没有超过你不吃的危险性。 OK， 好，退伍军人比较可怜，因为他们有那个 PTSD， 就是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所以那个现象其实就是画面哈，那个画面在他的脑袋里面常常会重复的出现，所以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最好不要给他看那个太暴力的东西，因为他会放在你的脑袋里面，有画面的时候放在你的脑袋里面，会常就是，对，那他这个，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就是他的太太告诉我的，他先生有这样的问题，他是也是军人，然后从伊拉克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回来的。曾经受过这样的一个创伤，然后在 July 4th 不是都放那烟火吗？他就吓得去躲在那个桌子那边，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是这里还是那里，所以那个画面因为听到那个声音，那个画面就出现了，以至于他就不能控制自己说那个害怕然后躲起来的那个行为出现。 OK，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活在那边太痛苦了，然后军人都会用枪，就会比较容易自杀。好，刚刚讲过的那个治疗方式药物我们都知道嘛，那有的时候需要电疗电击，那有的像那个 personality disorder 它根本没什么药，它是电击，让你这个脑部好像是有一点蛮有点效刺激你那个，但是现在比较少用，是也是有副作用 ，OK， 可能万或十万分之一的危险性，那你总不能有些人还是不，有些医院是不用的哈。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复健治疗，那像那个酗酒吸毒的 ，OK， 那你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吸毒的，酗酒当然有，然后吸毒的话就会比较会去住院，因为他要那个除那个毒嘛哈。就住院在那边，然后就有时候会被绑起来，有时候就一定会有，只要你是这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的病人，都有一个人，有另外一个不是护士啊，就看着他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因为你不知道他又会有什么冲动出现。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餐地节目刚好在听到这个主题，他就是采访，不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就是吸毒海洛因，结果就是在有几对看成功率有多大，其中有一对我看到就是一对是一个是过自杀，就是在因为他去伊拉克打仗回来，他没有办法 handle 那个，所以就开始吸毒。他上面是吸了，就应该是海洛因。他必须靠着那个毒品。那他也父母亲也知道，也一直帮助叫他戒毒，送到戒毒中心。他出来又进去，出来进去。这一次他没有 make it， 因为他爸这次访问他爸爸，他爸爸接到电话就是很难过，说他弟弟打电话来说，你说那个男孩子叫 Jonathan， 他说 David Jonathan 又在吸毒了。他爸爸说那就送医院嘛。戒毒，他说弟弟 not make it， 他爸当然很难过，后来有看到一个三名，也有特别去拍，另外两对，一个是很年轻的夫妇，大概就是高中就认识，十八岁女孩子十八岁，那个男孩子到二十岁左右，他们认识以后，那男的是卖毒品的，是卖毒品又吸毒，然后就把这女孩子引到这个吸毒这个状况里面，后来他们就怀孕，那女孩子怀孕五个月以后才知道自己，就是因为她这个男朋友或者说后来结婚以后，她就是自己怀孕都不知道，还在吸毒， 哦，然后呢，五个月以后发现自己怀孕，那为了孩子缘故，他就愿意停下来。然后生完小孩之后，这就是一个问题。一年之后，他那个很挣扎，他必须每天，像你刚刚讲，用另外一个药物，他今天必须去打工，换另外 prescription 去解那个毒的药。 嗯， 你知道吗？一天要17.5块，他都要去收集钱，这样、 嗯、 这样做苦工，跟他先生这样，然后一针一秒去拿、去买那个药来解这个毒瘾。 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个你说吸毒啊、酗酒啊什么等等，他的不是他背后不是，是不是那个药瘾的问题？他有然后有心理上的需求，那个没有解决的话，他还会出现。照说你说你怀孕五个月以后到这已经有好长的时间，你 sober， 你已经不用依靠那个毒了，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回去？ 那一年以后， 你看一年以后，那个跟身体的对毒品的需要两回事，那个根本完全不是那个毒品的需要，那根本就是他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处理，所以他又回去了，他去、吸毒。 OK， 我在什么状况会去吸毒？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克服很多的思想，比如说、你会觉得自己很不行哈 ，low self esteem， 然后可能是自我价值感很低，然后可能没有自信，可能有很多问题，是心理的问题，以至于他用毒品来让自己害。在吸毒、在酗酒的过程里面，他会有幻想，他能幻想什么？他可能就变成本来是很 low esteem 的人，然后他在那个刹那里面，他觉得、自己很好。可是当他清醒以后呢，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的，因为那个是不是办法嘛？ 那个只是一个不好的办法。 后来我再讲一下，后来那个。 等一下再分享好不好？好，我们现在讲， 先 讲 完， 那个，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讨论， 好， 我们个别讨论， 看看怎么样 可以。OK， 自杀哈，因为我们你看，其实精神病不没有什么可怕，也没有什么，也是很可以处理的，只要你愿意接受帮助，都有办法处理的。OK，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自杀是一个。所有的我们在处理里面当中的首要，就是如果他有这方面的倾向的话，我们就要先处理这个，因为生命没有了，你就不要再谈什么医治了 ，right？OK，、okay， 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也是一些 statistic 说哈，四分之一企图自杀的人会成功的结束自己生命 ，OK， 四分之一哈，那女生呢多于男性想要自杀。也尝试自杀，但是不会成功。男生比较容易成功，男生他想自杀的，对，所以就是想，而且可能是比较勇敢一点吧，哈、那枪，是不是？啊，那最主要是刚才跟那个一样嘛 ，PTSD 的人因为很高的比例会，那这都是男性比较多哈、危险群，第一个没接受治疗的心理疾患，会走到那个地步去。然后第二个呢是自己曾经尝试过自杀，然后没有成功的，他会再做。OK， 然后家里面如果有人有心理疾患，他自己也承受不了，会比较容易。然后或者是家里人有人曾经自杀的，好像人家说是传染病，其实一点都不是传染病，不是那个不没有传染病。只是说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假设就像那个王阳明他们教会的那个弟兄这么优秀，他选择自杀的路，那我们很难受，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不帮助这个家庭，如果这个家庭让他活在一个很炫的里面，然后他们就更 withdraw 更孤立自己的时候，你说他的家人会不会也选择相同的路？很有可能，对不对？那是不是传染病？跟病没有关系啦，这不是传染病，他们像 癌症， 不 是 传染病， 就是 说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就要如何去拉他一把？对，跟他这个大家讲， 他 陪伴他， 对，陪伴他哦，让他走过这个伤痛哦。那还有一些是家暴的状态哈、啊，家里有枪的很危险。我那个最近也是有另外一个弟兄有焦虑性的问题，然后他的太太就非常的紧张，每次都把衣服都已经准备好，就是万一情况不是很好的话，就紧急送医，然后就会把家里的枪收起来，因为焦虑跟忧郁常常是挂钩的。焦虑到一个状态，他是会忧郁的，忧郁的状态很焦虑，他是一点的，就双胞胎一样会搞在一起。然后这种状态的话，如果你家里有枪，你要避免他一时冲动，哦，就把它藏起来这样。还有监狱里面的人呐、啊，哈、哦，还有男性，因为刚才说过，男生的这个自杀自杀的企图少，但是成功的比例高。好，危机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行为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他珍爱的东西，你的家人有把他珍爱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一个他喜欢的朋友或怎么样，这时候就是表示他已经不珍惜这个未来的生活了。OK， 他最近会谈关于死亡的事情。OK， 然后言谈当中也会谈到说，当我死的时候，等等等等，或者我会自杀，有的人他会提的。OK， 你不要轻忽这种言语。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哈，我们不要轻忽这种言语。只要他提出来了，我们都要就是要很 serious 去把它当一回事，这是很有可能的。然后把那些他自己把那些待办完的事都已经办完了哈，和所爱的人道别，就莫名其妙的会来跟你好像道别这样子哈。还有他自己已经有准备好了自杀的工具，他渐渐的有比较孤立，减少人际互动，还是增加药品或酒精的使用，就是 alcoholic， 就退出平常的行动，这个是行为表现哈。还有做些危险的行为，比如说开快车啊， I don't care， 所以他会做一些危险的行为。 OK， 身体的症状，如果他以前有过企图自杀的那种伤疤，不管是割腕啊或什么的，你看得见的伤疤。还有饮食睡眠习惯改变，有的人就是不想起来啊，有的人可能完全睡不着，睡眠比吃饭还重要。如果你睡眠没有睡好的话，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脑袋的 function， 那所有的跟精神有关的就是脑神经啦，就是脑的问题。所以我自己认为是睡觉比你饿一餐，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在 fast 吗？ 对，没关系嘛， fast 一天两天那个修饰，好几天不吃饭喝水就可以，无所谓的，那是身体的，还可以排毒嘞。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你的脑袋没有休息，无法睡觉，请你赶紧解决，就是吃颗那个叫做什么镇静剂，让你好睡。都好 睡一觉， 那你怕说吃镇静剂我可能会我会上瘾啊什么的，你想太多了，你如果再不睡的话你就会踢笑。对，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睡眠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长期卧病或罹患绝症的人，比较会轻生。好，认知上的症状，他死亡的意念，所以他会想说我不想活，真的不想，太痛苦了，不要活了，我要活死了可能就不要再承受这种痛啊。还有相信自杀是唯一解决的办法，在他的脑袋里面他没有其他办法，他只有死一途。 OK， 那死因为时候还没到嘛，所以自己让自己死就只能用自杀。 OK， OK， 那自杀行为的后果，如果你没过，如果这个人自杀没有成功，那个 damage 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喝农药，以前都常常，我就是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人家喝农药自杀，因为以前有很多农药哈， 对，这个烧呢，你没死，但是你哇，你的身体的器官就坏了哈。然后脑部受伤，有可能啊，可能你是上吊没死，可能就已经缺氧 ，OK， 脑死之类的，癫痫，然后或者是 coma， 你可能没死，但是你变成 coma， 那最后就是。就成功的就是死了啊，好， 太可怕了， 是很可怕，所以然后那这个是还不是这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对不对？但是活着的人呢， 对，活着的 另外一种痛，所以不能这样做，因为太自私了。 OK， 你看活着的人会怎样？自责，然后想说，哎呀，我那时候如果怎样怎样怎样，他可能就不会这样这样这样。 OK，有点年轻人，清大还是成大？清大还是交大？人是新竹，好像是成大研究生，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弟兄，他也是病了好一阵子哈，那就跳楼自杀。这么优秀的孩子，所以那活着的人呢，对，就很哀伤啊，而且会感觉很羞耻。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写出来？就让弟兄姐妹可以了解那个家庭，了解那个家庭的那个痛，家庭所承受的是什么，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忙，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一个好友的角色，帮他走过这个痛苦，帮这个家庭感觉羞耻，有时候会生气，就像我说的，生气什么？太自私了，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好像你死了你什么都不用承担，但是我们活着的人呢，我们会真的是有时候生气，然后这个家庭呢会需要压抑他的哀伤，因为他不敢在可能在公共的场合里面，他很难去表达他的，因为太羞耻，就变成是说好像装作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当一个人装作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请你也关心他，因为他只是压抑而已，对，那个更痛苦。 OK， 好，那很有时候就会忧郁哈，有时候就是很深的忧郁，起不来，这个是常有的，很平常出现的问题哈。 OK， 精神疾患与自杀行为，90%自杀行为并存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很多的自杀行为的背后是有精神的疾病的问题，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了解精神疾病，我们也要避免走到那个地步，所以有很高的那个百分比是跟精神疾病有相关，就像这些忧郁啊、躁郁啊、边缘性人格异常啊、焦虑啊、物质成瘾，就是吃吸毒的。有一次我在医院急诊的时候，on call， 然后就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就是因为吸毒海洛因过量，不知道他还要吃了什么还是什么状况，就过世了，然后整个身体都这样黑的。他那个妈妈太太是这样，还没有结婚，但是肚子已经快要生小孩。他多痛苦啊，他哭的，他妈妈是好难受好难受，还有他的弟弟，所以家里有弟弟还有妈妈，这是突来的那个伤害 trauma， 对他们来说创伤，因为他们很爱这个孩子，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妈妈一直亲着那个尸体啊什么，这个所以不管是酒瘾或者是毒瘾都有很危险性，他可能在吃的时候在吸毒的，他不是为了要自杀，但是不小心就过量。 OK， 好，强迫症啊、精神异常或边偏执的妄想，这些都很有可能合并而会产生那个自杀。 OK， 好，我们要来现在来看我们做个合作的病人哈，要怎样呢？自己要有病识感，我觉得有病识感，好像我也有，我会有病识感，在如果我现在低落了，或者是开始烦恼了，我就知道我会怎样， 然后我就要怎样的有病逝感，然后接受我有这个病，没有问题，我有这个病，但是我可以跟病相处，与病相处，谁没有病啊？大家都有病啊，癌症的人也要与病相处，可是我这个血液的麻烦，我要与病相处啊。然后糖尿病不能吃糖就不能吃糖啊，那你就跟他一辈子啊 ，OK？ 然后摒弃那种羞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常常呢，其他的东西可能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要你不摒弃羞耻呢，你就不愿意看病，对不对？因为太丢脸了，嗯，你就可能你就会 deny 这个事实 ，OK？ 然后你就不会接受治疗，你不会接受帮忙。啊，那这样就会让情况恶化、哦、我们不要让情况恶化，还有要走出孤独。 You are not alone。 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团体里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 open， 别人就比较容易接纳啊。如果你要 deny， 别人就很难帮忙。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说你 deny， 你觉得说哦，我很好，我没事，我不需要帮忙，我讲的是病人了哈，这样的话，那想要帮你的人 也 没办法，没办法，哎呀，对，所以你要走出孤独，寻求帮助，然后要接受治疗。 谢谢我 分享一下。啊，等一下， 讲完 之后，我讲完了，给你时间，没问题，没问题。OK， 好。接受治疗，还活出你的潜能。我真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计划跟价值，所以你要去找到你的价值，然后你要活出来。我都觉得说每一个人有超过他活出的那个潜能在里面，我们活得还不够，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更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有机会哈，活出潜能，然后贡献社会，享受人生，这样做一个合作的病人。记得上帝说他不会撇下你，他也不会留情。So you are not alone， 就是你只要愿意，就有机会。OK， 好，做个健康的病人家属，因为有时候你没有病，可能你的亲戚朋友里面有。不健康的心态，那这样的话你要怎么样可以成为那个帮助的人，要有健康的身体，就是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就不会羞耻一样的问题。 OK， 寻求身心灵的支持，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羞耻的问题，不是一个病人有羞耻感，家属也会有羞耻感，甚至有些教会的人甚至还会，或者说一个 community 里面你会感觉说啊，我有被 reject。而如果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打开来讲，打开来讲，因为不应该有这种情形。好，神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一样的价值，不是牧师比较有价值，那个弟兄姐妹的价值就不一样。都一样啊，那我们要坦然的面对这个状态啊，然后也可以有愿意打开的话，就别人会跟你助你一臂之力哈。然后你要鼓励这个病患要就医，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比如说致伤伤人的时候，要打119哈，九一九。911，台湾是119，这里是911。OK， 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很重要的这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有时候生病的人是不讲理的 ，OK， 所以你不要跟他争辩，因为你一争辩呢，你气头就来了，你自己就很难控制，然后呢，你自己也要有病逝感。你治疗病是感觉说我开始生气了，我已经要抓狂了，我就受不了了，然后不要成为那个下一个病人，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自己知道说你现在是在跟一个生病人相处，那你不要成为下一个病人，你跟他一起生病了那就惨了。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说是什么样，那个 boundary 是怎样哈、哦。OK， 我帮他，他不用跟他争辩，因为他脑筋不清楚的时候，争辩是完全没有用，可能也只是伤害你自己。哦、记不记得保罗呢？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哦，可能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刺，哦，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是你的刺，我也有一根刺，每一个人都有一根刺，但是记得上帝都知道，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刚强，我们可以靠神越过，这个是我们的特权。好，刚刚说过了，你不要成为下一个，对不对？那我们要怎样呢？第一个，身体要健康。这个精神的问题不是只是精神的问题啊，就是身心灵都相关的。你要保持身体健康，避免脑部受伤。所以年纪大的人呢，要小心不要滑倒。哦，你、有时候这个是，如果你脑部受伤，就变成是生理问题嘛。哦，有些人开过脑部的比如说他有肿瘤，开过以后伤到脑部的某个部分的时候，他可能语言的功能缺少了，缺乏了，或者是情绪不能控制了，是不是有一些人生病以后，或者是中风以后，而且是脾气变暴躁，有，或者是有的那个就是一些脑部受伤受损了哈。好，哎，这个很简单的，就是建立幸福婚姻。如果你有一个很幸福的婚姻跟家庭，即便你有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支持的时候，就很减低那个可能性，哦，减低那个发病的几率，哦，减少生活压力，不要给自己带找茬了，哦，就是衡量自己的能力，那你可以承受多少。超过的不要自己去找他哈，找压力来担哈。好，要有朋友，要有朋友，而且是真挚的好朋友。你可以跟他讲所有的事情，他不会 judge 你，他不会讥笑你，他不会 reject 你，他能够理解你的需要。除了上帝以外，你上帝天天你可以跟他讲话，无时无地 无时无刻都可以。你还要人分享，你一定还要人。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不能孤独了。这神已经讲过了，在创世纪里面就有了，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一定要有朋友。我不管你是有婚没婚，你都要有朋友。 OK， 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那也让你的生活里面跟别人有连结，跟别人有互动，可以寻求你生活的意义哈。我在医院很久，我在美国学到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看到老人家，因为我们这些都蛮有一点年纪的哈，除了牧师比较年轻以外。牧师跟师母比较年轻以外，我们都有一点年纪。我看到那些老人家哈，他们做义工，美国人做义工，乐在其中，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我在那个 Sugary Hospital 的时候，有一个90几岁的老先生，走路这样还很勇健哈，他都是帮人家推那个轮椅了哈。不管是轮椅啊，或者是人家有什么问题啊，他就告诉他，哦，我带你去，你找不到路啊什么的呢，然后他就乐在其中。前几年他的太太过世，他太太过世以后，因为以前可能照顾太太过世以后，他才开始做义工，90几岁，他很开心，他可以，因为他到了医院呢，也有其他的义工，他可以谈啊，可以聊啊，然后可以分享啊。然后做义工呢，很 honor， 就是很荣耀的事，带着那个他那个名牌，然 然后还如果你五年的话，他给你徽章，几年给你徽章，挂的满是徽章。健康，这是健康。当你付出的时候，你找到价，就不会想说，我要得，我要得更多，我怎么那么可怜，自怜的很。但是你要不会，所以要出去。要出去 替别人做一点事，然后做义工，然后你可以得到那种价值，生命的价值，然后提升属灵的生命，跟上帝越接近，更了解生命的意义，更知道怎么做人，怎么成为一个人，更认识神，就知道人是怎么样。 OK， 信心、喜乐、盼望是我们每天都要的。好，好，这个因为压力一直跟我们的精神状况有相关，就是压力超过了就发病，压力超过就会发病。所以我们纾压的方法呢，这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哈，规律的健康饮食，这是有别人已经有写过的，我把它参考就把它放下来。规律的健康饮食讲到了，好，身体健康很重要，足够的睡眠，我非常的支持。OK。足够的睡眠休息，把心事讲出来，把心事讲出来，你要有朋友啊，你可以讲给上帝听。如果你觉得不够，你有真的有朋友可以分享，因为你讲的时候你也要听啊。每一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我们就是彼此担当啊，这也是神的心意哦。放空，有时候呢要让自己暂时休息一下，不要像陀螺一样，我比较可能变成那种陀螺那种，那我需要休息，放空自己，休息一下哈。随时给自己一个鼓励，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只举给自己鼓励而已，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彼此鼓励。 OK， 除了你自己鼓励，你今天有做一个很有成就的事情，所谓的很成就的，我今天去做义工，然后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帮了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很感谢我，然后我们聊得很开心，这个也是一个成就。 OK， 然后你可以跟别人分享，那别人也可以跟你分享，避免过度的负担哈，这个就是压力的来源哈。不要觉得说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啊，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所以要衡量自己，认清楚你的压力源。我非常清楚我的压力源是什么。我的家庭是我的比较大的压力源，就是我就是孩子啊，先生啊，牧师啊，那个朱润文还没写完，他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都是我的压力源哈。不在意别人的批评和竞争啊，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也是我们承受压力的一部分。那个好像不是我去做工啊什么那种压力，那是我们心理压力。你要跟别人比，那你就太痛苦了，对不对？那别人批评一下啊，没关系，本来我们就不是。对，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那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批评别人，因为不属灵，这是不就是你这不是你，所以嘛你才会这样。OK， 那是他的问题。OK， 听听就好了。Yes， 我可能是这样，但是 OK 吧，就是放开，他批评是他批评，你自己努力。OK， 不要介意了哈，也不要存那个 bitter 在里面。好，允许自己能犯错，就像别人批评你，这样别人批评我，你说 OK， 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完美。张师母，你也没有懂那么多，你为什么要这样？那没关系，我真的没有精神手册900多页，诊断手册900多页，那个病名有多少啊？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个要3个月才成立，有几种病症才成立成为这个病名。那个谁会记得啊？所以医生每一本的，我也有一本手册，小小本的，就是简易版的，然后查一下就很快。那个900页的这么大本，就太困难了哈。那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就不要去承担这种压力哈。好，这个我觉得很好，幽默感，每天一大笑， 哎，我希望你们牧师可以每天一个笑话给你们，因为我们常常就，我觉得很多就是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健康的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哦，对我来说呢，我最喜欢看一则笑话，因为如果你每天可以一大笑，非常有用，让你一天都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发其他信息也加一个笑话。好，就是刚才讲的快乐当义工，为别人做一点事，可以找到那个成就感，找到生命的意义，找到存在的价值，还找到喜乐。OK， 好，然后找出你自己有效的纾压方法。好，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你知道我最想做什么？现在我一直在想，好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做，我想跳舞，学跳舞。 可以啊。 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哈，我们这个年纪要活， 要 动，嘿嘿。那跳舞呢，跟听音乐又不一样。听音乐呢，你就是听，你不见得有动。但是如果你可以跳舞的话，你是听动，然后让你全身都舒畅。我为什么想要这个呢？因为我自己有点驼背了。那跳舞会让人挺起来，我第一个 的那个动机是这样。那第二个的动机呢，就是运动有时候就不能持续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去参加跳舞班，我希望有机会。 因为今天不在，不然的话你跟助理能够 那个 有 那个弟弟的 senior dancer 啊， 都有 live dancing， 都不用钱，你赚钱而已。 OK， 好，教会可以做什么？还教会可以做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第一件事情，正确了解精神疾病。我们了解的很有限，好，就是 in general， 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希望今天呢，你们听过以后有一些概念，就是有一些概念。但是你每一个definite 的疾病哈，或者是病状哈，那是要再深入的每一种，你自己去了解哈，所以今天我们至少可以正确的稍微了解大概关于精神病的那个 in general， 然后明白患者跟家属的需要。我要说哈，其实我了解，我知道，然后我知道他们痛，但是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痛，其实我们还不够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痛。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理解。像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很能了解，在这里很了解。然后同行在那个同理上，我都可以，但是我有没有经历跟感觉那个痛呢？ 没，其实我没有。 我试图看了一本书，在前一阵子，就是为了这个，一个妈妈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就是这个作者是这样的女儿。那她的爸爸是牧师，她的妈妈是师母，她患了那个叫做什么精神分裂症，所以有病发了几次，然后我去了解他那种心境，成为这样一个家人的那种心情。然后这个是一个牧者家庭，他们的痛是什么？那这个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痛是什么？那我要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的理解，但是他们的痛我们没有办法去感觉到他真正的感觉。不过我感谢神啊，你看神多爱我们，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他到世界上来经历了这些痛，所以神可以承担了解你我的痛。不像我可能从经验上跟别人谈，跟病人谈，从书本上理解， 但是我没有走过那个痛，但是耶稣走过了那个痛，他受鞭伤，他被唾弃，他被钉死，我们都没有走过的。神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世界上经历过的，他绝对有能力承担你的痛，了解你的痛，了解我们的需要。 OK， 好，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成为病患和家属的支持者。这个 help 事工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很好。 help 就很容易让我们记得，当你要帮助一个人有需要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不管是生理的疾病、身体的疾病，或是什么样家庭的发生的一种风暴，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教授，然后好好的婚姻都是大家所羡慕的，然后他前几年有得了癌症，也胜过了，也医治了哈，肺腺癌就医治了，怎么都是看起来很好的，离婚了，突然，然后发现他的先生已经有超过比他生病的时间还长的外遇，然后他先生就是要离婚，这个多大的变故啊！本来是大家那个看弟兄姐妹，本来大家看着是一对好像是还模范的夫妻哈，一个很棒的家庭，在没有预警、没有预期的底下，然后这样的一个变故。所以 一样的情况，我们来支持。OK， hope， 我这样讲过，耶稣可以懂，承担你的痛，帮助你，跟你站在一起。弟兄姐妹了解你，愿意支持你，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可能不能感受你的痛，但是在这里支持你。 OK， 如果你是一个帮助者，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鼓励。 OK， 不要像那个你就是不属灵啊，你就是不读经祷告，你就是怎么样，你一定是家里犯了什么罪，所以上帝要惩罚你，你不是上帝哈，不要替上帝决定。 OK， 你只要鼓励他就好了，因为你也不完美。 OK， 每一个人都有缺口，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彼此帮忙哈。还有爱，这个是基础，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爱，我们这些都不想做，是吧？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我们很难跟别人站在一起给他支持哈。当然祷告就是一个最需要最方便的，哎，你随时都可以做，不管他在你的面前，你都可以为他祷告。 OK， 提供资料、医疗资源跟相关信息哦。有时候我们很封闭到我们连去找寻找资源我们都不愿意哈。但是我发现在美国哈，其实你可以寻求那个医疗的补助，好像不是补助啊 ，Medicaid 是不是 ？Medicaid， 嗯哼，如果你需要的话，就是怕你自己不要，你自己不想去就医，你自己不想去接受支持，这样去寻找帮助。那教会里面也可以成立支持小组。哦，这个很有用，因为呢，支持小组呢，你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好，一群人，我们可以分享类似的经验，可能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是相同的感受。OK， 好，要不然就转介给专家哈。那就是重点就是他要寻求帮助。OK。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就是我看那一本书他最后写的，他就是给教会的一个祝福。永远都有一个希望哈，让我们教会呢能够传达这个希望，这个 hope。不仅只是说，还要做。 我们传达的希望不是只是在口头上，我们真是要做，我们要成为需要帮助的人的好朋友。如果教会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那个就不叫教会，那教会就是所有基督徒组织而成的。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它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人。 OK， 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痛苦，我们的 suffering， 然后能够成为见证神，就是应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根刺来见证他的 redemption， 他的救赎。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 suffering 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在我们教会外面墙的外面，然后用一种牺牲的那种 compassion 同情来看待，来与这些人同在。神的救赎的工作，OK， 神救赎工作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也能够发芽，长开发结果，然后去照顾去关顾这一群需要的人让神我们所做的工，神让我们帮我们建立 OK， 不管我们能做多少 OK。 那这个其中最重要的信望爱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爱。这个就是他写的，因为我不能翻得更好，所以我把全部的都写了。 OK， 你好，你 好。做一个祷告哈，然后待会我们在时间轻的时候，各位可以跟张师母一起来个人的分享跟讨论我们也希望教会真的能够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小组因为上帝透过圣经鼓励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常常我们只是喜欢跟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喜欢锦上添花，我们却不愿意所谓的雪中送炭那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期待教会成为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对不同的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接纳给予盼望给予支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30到31节这样说道，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耶稣，求主你使用我们我们教会每位弟兄姊妹成为我们身旁的家属，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的支持跟帮助者，我们一起来等候耶和华赐给我们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